演绎金戈铁马，英雄史诗。敬请关注每天中午12点 FM87.6 兆赫小说联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波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气，越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是经典独立带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每天早上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相声老艺术家的精彩录音。老艺术家是相声的宝库，传统表演艺术的魅力也正在于艺随人传，因人而异。在相声的艺术传承方面，既有表演规律，同时又必须有丰富多彩的个人特点。老艺术家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和独特的舞台表现力是相声的宝贵财富。这周我们为您播出相声老艺术家精彩录音选集。常贵田先生和王佩元先生这几年依然在舞台上啊展示他们的艺术芳华。常贵田先生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小蘑菇常宝坤，也是同辈人当中成名早响大名的这么一位艺术家。常贵田师承当年小蘑菇的老搭档赵佩如先生。说到捧哏名家王佩元先生也是常家门的徒弟，他的老师是常宝霆先生，是常宝坤的三弟。那么下面呢，我们请您欣赏前几年我们为您录制的一段剧场实况，这是纪念刘宝瑞先生诞辰100周年专场当中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传统相声铃铛谱。 大家都爱听他的相声。 对， 刘老师相声说可以有特点。 什么特点？ 他声音呢跟与众不同。 对， 所以我特别爱听。 哦，您爱听。 过去经常到广播国台啊去听相声观摩去。 嗯， 专门听刘老师。 好好， 不过非常遗憾的 啊。怎么呢？ 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听不着了？ 可不是吗？刘老师坐骨了，走了。 哦，对对，朋友们，刘老师去世了。 听不见 啊。 和刘老师搭档的大家更熟悉， 哪一位？ 马三立马老师。 哦，马老。 我爱听。 那也是大师。 当然了， 您听马老也对 啊。 马老师是在座的朋友知道吧，幽默大师。 对， 最幽默。尤其那句。 哪句？ 逗你玩儿， 家喻户晓。 家喻户晓。 嗯， 好，你好好听。 不过非常遗憾， 嗯， 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嗯， 马老师也坐骨了。 对， 走了。 马老也去世了。 我还爱听一个。 哪位？ 高英培，高老师。 高英培呀、啊、 怎么样 朋友们，论起来那是我们大师哥。 你瞧瞧 高老师那相声特点是火爆。 对， 脆。台上一喊钓鱼， 嗯嗯， 二的妈妈拿大木盆来， 家喻户晓 吧。高老师也好啊， 不过也非常遗憾， 嗯， 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怎么？ 高老师也坐骨了？ 对，高老师也去世了。 现在我最爱听的， 嗯， 就是你。好啊，太好了。 喂喂喂，我求求您。您让我多活2年行不行？ 什么意思？ 太厉害了啊！听谁谁走，您这太厉害了。 不是这 这是个社会现象啊，人之常情吧。 您说这意思，咱们向刘大爷他们看齐。 哎，学习人的艺术， 艺术 做个相声演员的，必须得知识丰富。 没知识，观众听什么呢？ 哎，佩儿啊，借这机会，我跟你讨论点知识问题行吗？ 反正我的知识面也不宽，我知道的我就跟您回答。 前两天我上北海公园去玩去，我就看见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什么现象啊？ 这么大个儿呗。四条腿儿，有爪子，可在腿上长着，而且呢，嘴上很大，脖子很粗，上边三道门，三条黑线一样。 就这个，我重复一下啊，这么大个儿 啊， 四条腿儿 啊， 尤其特点是有三道金线。 三道金线， 这都不知道？ 什么呀？ 蛤蟆呀，学名叫青蛙，您明白了吧？这还奇怪。 你以为我向你打听蛤蟆呢？ 你不就问的这个吗？ 什么意思？ 那您问什么呢？ 我是说，为什么这么点小个儿的东西，它叫唤出来声音那么大，这是什么原因？研究这个现象。 哦，明白了， 明白吗？ 你看，这是个问题。 嗯， 你那次要问，蛤蟆这么点儿， 对， 为什么叫声音这么大？ 为什么声这么大呀、 啊？同志各位，我说说您听对不对啊？这里有个原理， 你说说。 你别看蛤蟆个儿小，我告诉你，他可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发音量一足，故此他叫声音就大。你明白了吗？ 哦， 这个道理。 哦，都是这个道理吗？ 就告诉你，不管蛤蟆啊，万物都一个理，只要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叫唤声音就大啊，就这么道理。 那咱得探讨探讨了。 什么？ 嘴大 啊， 脖子粗， 对， 肚子大， 是 底气足， 哎， 叫上出声就大。 对呀， 那我们家那自制篓子，嘴大，脖子粗，他怎么不叫唤？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哎呀，龟田呐， 啊， 我对你这个求知的意思我就尊敬。你问的好， 对 你问的，自制篓子 为什么不叫唤？ 也脖子粗肚子大，为什么不叫 啊？ 自制篓子那是什么？那是竹子编的，竹子编的，甭说叫唤。连想都不想，明白了吗？ 竹子编的连想都不想， 竹子编的不想。 你可别让我问住你。 那怎么能问住？ 乐队吹的笙管笛箫都是竹子的，怎么想？为什么想？而且那么想？你甭这模样，你甭这模样， 你可 有理有理， 你可爱就可爱这儿了。你这询问问题对不对？ 对呀、啊。 你问的好。乐队笙管笛箫、 啊、 竹子的，他为什么想呢？ 为什么呀？ 你没注意吗？笙管笛箫。那都有眼儿啊，有眼儿啊，有眼儿的才响啊，这还不明白？ 明白了，这得向你学习。 带眼儿的才响， 竹子有眼儿的才响、 哎，就是这么道理。 那我们家那竹筛子那么多眼儿呢，它怎么不响啊？为什么不响？ 哎呀，竹筛子能响吗？ 为什么？ 竹筛子，竹筛子它是扁的圆的，扁的圆的不响。 戏台打那锣，圆的扁的怎么响？ 对呀、啊，那锣是圆的扁的， 为什么响？ 它为什么响啊？ 啊， 对呀、啊，那锣当中不有那琴儿吗、啊？有琴儿的才响的， 有琴儿就响。 对， 我们家那铁锅这么大琴儿呢，它怎么不响啊？ 你把它砸漏也不响。 为什么不响？ 铁锅是铁的，铁的不响。 铁的不响， 铁的不响。 庙里挂那钟，铁的为什么响？ 啊，对呀、啊。 说， 那钟是铁的 啊， 它为什么响呢？ 为什么呀？ 哎呀，你自己说的好啊，那钟不挂着了吗？钟悬则鸣呢、 哦， 挂着才响呢。 铁的，挂起来就响， 得挂起来。 我们家那秤砣挂了二年了，它也不响。 秤砣能响吗？ 为什么？ 为什么？秤砣是死个堂的，十咒都不响， 十咒都不响。 对， 炸弹怎么响？ 炸弹里有药， 有 药的响， 有药就响。 对， 药铺怎么不响？ 药铺那药是入嘴的，入嘴子的响啊， 吃的不响 啊，不响。 小孩吃那泡泡糖，他怎么响？ 泡泡糖有胶性，有胶性的响， 有胶皮性就响。 对， 你穿那双胶皮鞋怎么不响啊？ 我那胶皮鞋不挨着地的吗？ 哦，挨着地的不响。 对， 三轮上炮不也挨着地的吗？ 三轮放炮，对呀，三轮放炮，它不有气儿吗？有气儿才响呢。 这算说到根上了， 这是 有气儿才响呢。 对， 你肚子里那么多气儿呢，它怎么不响？ 别起哄， 这不捣乱吗？您说您干嘛呀？您这是上 跟您开个玩笑， 你本来就不辞职，您干嘛呀？ 您开个玩笑 是不是？ 跟您开个玩笑， 您这搅和我对吧？几位，这不赖我啊，他上了记录这招架不住啊，得亏我这能耐对不对？ 你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不许瞎问。 为了纪念刘先生啊，我们特别选了这个小段。 哎，这是纪念老先生 蛤蟆鼓。 刘大爷说的最好， 经常使这个，就教我们学徒的时候，哎，就是一句一句掰扯你， 这就叫恩师嘛， 永远不能忘。 对， 尽管不辞职也得在这儿说一次， 就是汇报，这个就是咱心态，敢于见观众。 应该见观众， 是 很多事应该摆得清楚来。 是，您就爱学， 其实就是向你讨教。 哎，不，我哪行啊？我这不大概齐， 啊，大概齐。 砸了咕咚的，那刘大爷说还知道点儿，砸了咕咚嘛。 有些问题啊，确实要落到实地上，让大家弄清楚。 您说什么问题？ 你说我，咱们前门， 啊，咱北京前门， 我就有一个问题很困惑。 什么问题？ 那儿有无轨电车。 有了， 旅游的大家都坐过， 恢复了无轨电车。 为什么有一俩铃铛，安这个铃铛呢？而且那么大，而且那么响，哎，可有一样，大家爱听，大家爱看，都要去看看这铃铛。 就这个 啊？为什么？ 我这得拦您了，你这不能。您刚才说那么好听，那么叮，那么好玩，这句话不行，这句没文化了。您说那电车那铃铛 啊， 大家都知道挂那大铃铛 啊， 那不能叫好玩好听。说这铃铛的时候它有名字，这叫开道铃。 啊，不，别着急， 咱们铃铛有谱，都有名字。这个铃铛叫开道铃， 铃铛还有谱， 那当然了， 还有名字， 这是文化， 各不相同。 对， 那个叫什么名字？ 开道铃。 开道铃， 这不明白吗？ 什么作用啊？ 您看，尤其咱们前门大街那儿人多 啊， 车又多，这是电车过来，你要没这铃铛就容易撞上。有了这么铃铛呢，那司机师傅一踩，当当当当当，哎，老远人就注意了，哟，电车过来，咱躲躲，别撞上，好吧？这叫开道用的，这个铃子叫开道铃， 严防交通事故。 哎，以后别说好听好玩啊， 开道铃 。 好， 那您说， 这就是咱们中国的特色。 那您接着聊， 到北海去看见青蛙了，我还看见一个铃铛，就在小白草上头。 嗯， 都知道咱们北海公园标志性的建筑物小白草， 小白草 上面有铃铛， 也有铃铛。 甭问开道铃，就叫开道铃了，他就怕俩塔撞一块，怕和白塔寺那塔撞一块，所以走的 近。这，您真是胆大呀！您这就说什么？那叫开道铃啊？ 对呀。 哎呀，您别说了，你这又说乱了。白塔上铃铛不能叫开道铃， 那为什么不叫开道铃？ 那叫惊鸟铃。 惊鸟铃， 哎，又个名称了，惊鸟铃。 为什么叫惊鸟铃？ 为什么？您听着啊，朋友，您注意了吗？白塔多好修的，雕梁画栋那么好，可是这鸟讨厌，它专门往那上飞，飞到那儿弄个草搭窝，更可气，它又说又拉屎又撒尿脏。你说你怎么个怄气？防不胜防。哎，人们聪明，人想起个招来，在那白塔上挂铃铛，挂上铃铛以后呢，鸟过去刚要这样飞，刚要搭窝去，风一刮铃铛，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响，鸟胆小了，听见，扭头就走了，惊了，惊鸟， 把鸟吓惊了， 这叫惊鸟铃， 不让它在那个白塔上面搭窝， 对，明白了，哎，那不行。惊鸟铃不能叫开道铃， 这个对啊， 塔还塔撞上没了。 我有个问题还得跟你请教， 还 你研究研究。 嗯， 就是在下一年， 今年 六月份吧。 下一天啊，六六，您说， 我到你家去，那是给谁过生日？我觉得我忘了。 哦，啊，这事儿有朋友，今年六月份， 对， 下一天 啊， 那是我母亲高堂老母90大寿，办寿日。 90了 啊！您也赶上了， 可真不像 啊！ 这鹤发童颜啊！ 是，谢谢。 红运有白似红的， 老太太保养 好看，一点不像那岁数。 是， 头上戴一金簪子， 有个金簪子， 金簪子头上有一个小铃铛， 也有小铃铛。 甭问 啊， 惊鸟铃，就怕鸟在头上搭窝，也防止它在头上。 尝过甜，同志。 你干嘛这样啊？ 我问你，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拿我开心？ 这不跟大家一起探讨探讨吗？ 真不懂， 真不懂， 真不懂，我先不跟你急，这不怪你。 为什么？ 您听这像话吗？我们老太太脑上戴铃铛，金鸟铃怕搭窝，像话吗？ 戴没戴铃铛？ 戴戴铃铛。 对， 那就不是金鸟铃了， 要不是了。 我们老太太那天寿日，戴的这个叫长寿铃。 哦，到这又叫长寿。 为什么有这个茬呢？老太太一辈子养儿女一大帮不容易，老了老了，他们呢也不缺吃，也不缺花， 生活很好了。 就是一个儿女要孝心，怎么表示呢？ 怎么表示呢？ 我们哥几个研究，得嘞，老太太寿日，咱们大伙儿添钱给老太太打个金簪子，九连环上面挂个铃铛，就祝寿，表示孝心。这叫长寿铃，您懂吗？ 明白了。 哎， 这是你们哥几个表示孝心。 哎，这对 儿子尽孝。 对对对，长寿铃吗？ 哎，那可有点不对了。 怎么又不对了？ 不对了。 哪点啊？ 过了六月叫七月，你又办生日给谁了呢？ 那不是生日，那我们小孙子办满月。 你小孙子？ 小孙子 胳膊上带一挂小铃铛， 小八宝， 对不对？ 那是 长寿铃，长寿铃。 长寿铃， 好 什么好啊？ 甭问，就是他干儿子呀、他儿子尽孝心。 你这像话吗？ 你孙子， 我们孙子一百天出生，他有干孙子，那叫百岁铃。 那谁给买的？ 谁给买的？孟凡贵给买的。 孟凡贵给买的？ 哎，孟凡贵论起来是我们这孙子的干爹。 孟凡贵是你孙子的干爹？ 有时候我也管孟凡贵叫干爹，反正 你们这什么辈儿啊？ 我们这闲人就这么瞎论，你管不着。 不，你甭说这个， 说这个，这个叫百岁铃，小八宝百岁铃，凡贵给买的，长命百岁，孩子啊，宝贝儿长命百岁，大吉大祥，长，这叫百岁铃。小孩没有说长寿啊，您这不对。 明白明白，这叫百岁铃是他干爹给买的。 哎，对，百岁铃。 不，咱北京有个文物馆。文物馆一进门，你就会看见有一个木头箱子。 嗯，对， 拉着四根绳子，上边一串铃铛， 是 四根绳子，四串铃铛，百岁铃，他干爹给买的， 像话吗？您这是那干嘛的吗？ 那干嘛的？ 博物馆这摆箱子，人那修扇子的手艺人，人挂铃铛，他干爹哪么叫干爹？ 修扇子怎么跟铃铛有什么关系？ 你听着啊，这就是人家聪明。人在这修扇子 啊， 来人很多，但是在那角落里不一定有人注意。这样呢，他弄点小铃铛一挂，哐啷哐啷哐啷，怎么那么响着？咱们一去一看，哎呦嚯，这还修扇子的 啊！ 正好家里有个扇子，让他修修，这就为招揽生意。这用在名上，这铃铛叫什么？ 叫什么？ 叫引人铃，引人招引， 引人铃， 引人铃。 这话明白了吧？对，没错，引人铃， 引人铃。 他媳妇儿。这挂一串铃铛， 啊，对， 引人铃， 我非常爱美， 对，这个铃铛很 什么？我们不许打人，你过来，过来， 引人铃， 你行吗？你太可气了，你越说不像 话。怎么可气？来这可气了？ 我媳妇带个铃铛，没错， 引人铃吗？ 这能说引人铃吗？这像人话吗？啊，有你这么说的吗？ 哦， 我媳妇带铃铛引人铃， 你叫引人铃？ 废话，再者说了，我媳妇引人还用带铃铛吗？ 哦， 擦点粉不就完？我也乱，我就不愿意给你们人上课，太笨，气死我了！这像话吗？这都，那叫引人铃像话？ 不叫引人铃，叫引你铃，行不行？ 你引我干嘛？你别不像话啊！ 你也不用， 你讨论文化的胡说八道，你想这是怎么回事吗？ 叫什么这个？ 这我还真给他纠正过来，这孩子，这样吧，干我媳妇带铃铛不假。那个铃铛叫回避铃， 哎，不，别着急啊， 我没着急。 回避 铃， 为什么叫回避铃？ 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朋友们，我们是个老家庭 啊， 这几代人都住在一起。 对，这我知道。 这样呢，这里就一个问题了，您老人知道，咱过去北京有这么个说辞，叫兄弟媳妇儿不能见大白子， 就是 就我哥哥， 对你哥哥 不能见，这不封建的也好什么，反正有这么规矩。他是住在一起呢，就保不齐有时候我哥哥到我那屋送个报纸啊，端瓶奶什么的，就干点活。可这里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这去送东西赶上我爱人奶孩子呀，或者洗脸脱了点 不方便， 你要碰上都不合适，大白的不能见，那怎么办呢？就想了个辙，反正我哥有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媳妇在屋里又不能说大哥你别进来不好不礼貌， 那怎么办呢？ 一晃身子，这小铃铛咣咣咣一动， 我大哥也清楚，哦，弟妹在屋里头洗脸呢，不能进去，把这报纸一搁。弟妹，我不进屋了啊，报纸搁窗台那儿了。这就叫回避令，全解决了。 哦， 就这么个道理。 是回避，不见， 不能说引人啊！再说引人，我揍你啊！ 咱们 回避令， 回避， 明白了吗？ 回避不是见大摆子， 哎， 对不对？ 哎，就是兄弟媳妇儿不能见大摆子， 可以印证，确实如此。 是 他旁边待里头啊，就是一个豆腐房 啊，对， 有只默默的驴 啊，有驴， 带一个大铃子， 是， 这脖子上这铃子有这么大个儿， 嗯， 甭问回避令，不让这驴见他大的摆子， 嗯，成。 大的摆子一见 等一会，驴带铃铛回避铃 啊， 还不能见大摆子。这驴的大摆子是谁啊？ 我也告诉你点知识。 什么？ 骡子呀。 哦，那么骡子大摆子呢？ 骆驼。 骆驼，就这个呀？又瞎讲，还真知识。 不，这是知识。 驴带那脖子铃铛，那不能叫回避铃， 又改了， 那叫偷嘴铃。偷嘴铃， 怎么叫偷嘴铃？ 你看这驴啊，他磨那豆子，可是这驴馋，他看这豆子就想吃，这人也不能总盯着他呀。 嗯， 想了个辙，在他脖子上挂个铃铛，您该干什么干什么，在外头，他在屋里头咣啷咣啷咣，他转圈啊，这铃就响，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端一听，哎，铃铛停了，甭问，这驴偷豆子了。见他一打他，就为解决这问题。 哦，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你这就是咱们中国的文化。 嗯， 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叫这个 偷嘴铃， 告诉你了， 提示我了。 没错， 嗯，没错吧？ 偷嘴铃，就告诉大家， 嗯， 他偷嘴吃了， 就得打他。 就在他那屋里，宿舍里头， 嗯， 有个小八仙桌， 嗯， 上面有个绳儿，你通到门外去。 那是， 门框上有个眼儿，穿过去那边有个圈， 嗯， 里边就是一小铃铛。为什么在屋里也安这么一个铃铛？ 为什么呢？ 防止他偷嘴，就怕他偷嘴。而且一偷嘴 呀，给我打住！太可气！你说我屋里卧室床头挂那铃铛 啊， 朋友们是有这么铃铛？ 有没有？ 这铃铛不入谱，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别别，什么叫不入谱？ 我告诉你吧，这么说吧，朋友们，这是我的隐私。今儿宝瑞大爷一百年，我就说出来了，您看行吗？啊，您掌声鼓励鼓励啊！ 等等等，你的隐私， 这是我隐私。 借这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小铃铛什么道理？ 再鼓掌， 不谢谢谢谢您。 欢迎王佩元。 这我说实话实说啊，您听完也舒服啊，我就把这个意思跟您说。 嗯， 为什么我这床头也挂个铃铛？ 嗯， 这个铃铛是我们两口子的一个暗劲儿，敲门休息。因为什么呢？老观众、新观众对我们都那么热爱，有时候特别的愿意跟我们聊聊天，串个门，这是好事。可是有时候我们赶个忙吧，有时候赶累了，接不了您，又怕您呢对您不礼貌，怎么办呢？干脆咱呢就挂个铃铛，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接待不了客人，我们呢就睡觉了。如果您来叫门，我们不开，可是我怎么办呢？像这今晚演出完了回家了，怎么办呢？我就到他门口，他说的有一根线儿， 嗯， 哎，有小铁圈， 对， 在门口呢，谁也不知道，我过去一蹬那环儿，当当当一响。铃铛一响，我爱人在屋里准说：“ 哦， 儿子，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这叫惊醒铃，这是一个暗劲儿。朋友们，我在这儿全交代了，对不起您啊，您呐，该去还去啊，别听我这么说，这就这么一个，懂吗？ 不，可以。 惊醒铃， 知道这一点，我可以。 我们两口子弄的， 我给他作证，确确实实 啊， 不为阻挡大家。 哎。 不方便， 对， 让大家去 对 班的，哎，这方便多了。 惊醒铃， 没错， 没错了吧？ 我可以证明这事儿， 他能证明。 就为这场演出， 嗯， 上礼拜六我去找他去， 嗯， 抱着那小狗， 嗯， 到他胡同门口，小狗淘气， 嗯， 噌蹦下去了， 哎呦， 把小爪子就伸在圈里了。 那你看看你， 进去好进去 啊， 出来可不好出来呀、 啊。 这么来回晃荡，当了当当了当当当，就听里边响了， 肯定响了。 铃铛一响，我听里边说话了。 我爱人怎么说的？ 儿子，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 这 以上您听到的是常贵田、王佩元二位合说的铃铛谱上半段的空中小铃，先到这儿。广告之后，尚远和您再见，我们继续听相声。

在北京见海。 嗯，在海上坐过船吗？ 坐船呐，那是经常的事情。 哦， 每星期总要在海上划上那么一两趟， 够艰苦的。 美极了， 美。 我坐在小船上啊，摇着双桨，从五龙厅一直就划到倚兰堂。当我登上了小白塔，眼望着祖国的大海， 嗯， 尽收眼底呀、啊。 行了，行了，行，行行行行行行，甭抒情了 啊！说了半天，北京的公园北海呀、 啊，啊，那个海就不小了。 我们祖， 嗯， 名字叫北海 啊， 其实那是人造的湖啊， 叫湖 啊。 哎，这湖跟海还不一样吗？ 差远了。哦呵，对了，比湖大一点的才是海呢。 不对，不对， 嗯，比湖大的河，黄河， 河， 嗯， 比河大的 江，万里长江。 比江大的， 哎，比江大的海， 哦，比海大的， 比海大的洋。 比羊大的， 比羊大的牛， 牛。 甭问了，比那牛大的就是骆驼。 怎么骆驼也出来了？ 你不是说比那羊大的是牛吗？ 白，我也闹糊涂了啊！没有牛什么事、 啊、 最大的是海洋。 你当我不懂呢？ 啊， 有这么一句话：辽阔的海洋。 对， 对不对？ 哎，知道咱们国家有多少海吗？ 多少 啊？ 我们祖国的海海了去了。 什么叫海了去了？ 那怎么还分多少啊？ 行了，我这样问你吧， 啊， 见过我们水兵没有？ 水兵我还没见过呀。 见过， 不就是那帽子上没帽檐？ 对，水兵帽， 这后边有俩飘带、 哎、有那么长吗？ 穿的衣裳 啊， 这儿有，不是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那叫小围嘴啊， 这上边有那么七八道。 多少？ 六七四？ 不对， 有四，整四道吗？四道。 对对对， 嗯，四道。 对， 为什么四道啊？为什么四道？ 嗯， 当然了，五道就多了，三道少点，四道整合适。 哎呀，你这学问真是不浅呐、啊！你愣会知道三道和五道？ 是的， 这真是胡说八道啊！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对嘛？ 啊， 不对，四道 啊， 就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哦，对对对对对，中国的四大发明嘛。 哎， 哎，这四 什么拿过来就说不对 啊？ 四大发明，四大发明，四个大海，四个大海。你当我真不知道 啊？ 小时候我上学就上过这课，我得过100分。 知道？ 嘿， 那好极了。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祖国有哪四个大海？ 有四个吗？ 哪四个呀？ 有这个，这个，刚才说那北海算一个吗？ 算不算？ 你表个态， 行行行，你先说， 哎、 你先说， 北海算一个吧， 北海， 北海， 嗯， 有这个中南海，啊， 嗯， 有什刹海， 还缺一个， 有袁世海，四个海， 别懵了啊，大花脸都出来了。 不对，祖国的四个大海 啊， 东海、南海、黄海、渤海。 对， 我得过100分嘛。 海底。从北边鸭绿江口、到南边北仑河口， 是 海岸线15000多公里长。 哎呦，我们的海岸线那么长啊！ 对， 我要是来回来去，我要是绕一圈， 得走1年零11个月。 哎呦，我可没那时间呢。 想去吗？ 想去， 可以。 怎么办？ 坐我们的军舰去吗？ 对呀、找你们海军， 哎， 借个军舰， 借个军舰。 我开着舰去， 开着舰，不对，什么开舰？ 我摇着舰去， 不叫摇舰， 我 那叫驾驶， 我驾着驶去，呵， 我在海上我转悠转悠，玩玩， 嘿， 你会驾驶军舰吗？ 那有什么呀？ 啊， 驾驶军舰有什么呀？连自行车我都敢骑，行了。 这样吧， 啊， 咱们这个舞台 啊， 就好比是个军舰， 是好比军舰。 我是指挥员 啊， 我下个口令，看你懂不懂？ 哟，还要考考我？ 怎么样？ 这就好比军舰， 这就是军舰了。 那台下呢？ 汪洋大海。 这下边是汪洋大海。 对。 啊，水里边怎么那么些人呢？ 啊， 嗯， 啊，对了， 嗯， 练游泳的，练游泳的。 哎呦。这些同志都是练游泳的， 练游泳的。 哦，那位怎么抱着孩子游泳啊？ 你管他！ 来， 注意口令啊！ 走不动，太简单了。要不动。这有什么呀？ 哎不，你这干什么呢？ 你不是让我左五度 啊， 右五度，捂上点肚子。 哦，捂这个肚子呀？ 你不是怕我受海风吗？ 不对 啊， 我给你下的这是舵令。 舵令？ 你不正在操舵呢吗？ 你早说呀！他是那指挥员， 这就对了。 我在这儿我没闲着， 哎， 我在这儿 操舵， 哎，我在这儿那操舵呢。 这是操舵呀？ 不是， 方向盘、汽车。 我呀，在这儿忙着操舵呢。 嗯，你这打气呢那是？ 我在这儿操舵呢， 还是自行车？ 不对，我这 啊， 舵轮。 啊 呵，大车轮子。 这叫大车轮 啊？你早说呀！ 这样， 这有什么？不就这个吗？ 我下了舵令 啊， 你可要附送。 附送？ 我说左五度。 我呢？ 五度左。 就这个？ 来来， 没什么。 注意啊！ 嘿，左五度，五度左， 右五度， 五度右， 65度， 老白杆儿。跑偏了， 你这喝上了是怎么着？ 对了，你那65度，我还不来两口啊？ 咱们的军舰呢、 啊？ 到了海上了， 这就是海上啊！ 看见没有？ 什么？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哦， 时而碧波荡漾， 哎呀， 时而卷着巨浪， 这大海还没准脾气， 大海呀、啊！大海， 要朗诵。 你那特有的姿态，吸引了多少旅游家们的神往。大海呀、啊！你怎么这么大的个儿啊？ 你的个儿太大。 大海啊，大海，多少探险家远渡重洋也制服不了你那万事不息的惊涛骇浪。大海呀，大海！ 你盖了帽了， 自来水公司用不完你的，你的水太多。 你这是湿吗？这个 我哪坏网速了？ 行，你别费这劲了。来来来，啊、你看看那个。哎呦，看见了没有？ 看见了。 什么？ 小白塔儿、 还是北海呀、 啊？什么呀？ 那个是岛啊。 嗯、半步岛。 半步岛。 什么岛？ 祖国的岛屿。 什么岛屿？ 祖国的岛屿星罗棋布、千姿百态，就好像一颗颗珍珠啊，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我们都有什么岛？ 像什么舟山群岛、万山群岛、澎湖列岛、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台湾岛、海南岛， 这么些个岛屿， 5000多座 啊、我们说，我们海军同志就保卫着我们祖国的海洋， 这就是我们神圣的职责。 你们的任务很艰巨， 我们应该干的， 应该向您表示致敬。 想好了。 哎呀，你们工作太不简单了。虽然说我们祖国的海洋没有什么用， 哎不，谁说没用？不，谁说没用啊？啊， 虽然我们海洋有点用、 什么叫有点用？ 有用没用？ 你这知识可太贫乏了。 什么？ 我这么跟你说吧，海岛就可以说是鱼米之仓。这大海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啊！ 哎，这茫茫的大海哪儿来的宝啊？ 来，你先尝尝这海水。 又凉又甜， 又苦又咸。 那我喝什么劲儿啊？ 这就是宝。 对，喝多了能给我灌饱了。是不是 这里头有油？ 哦，这里边有油。 哎， 是芝麻油、花生油啊。 做原子弹用的油矿砂， 哎呦，那可太宝贵了。 来啊，透过这清澈的海水、你再看看这海底。 哦， 看见了没有？ 什么也没看见 啊。对啊，你这样当然看不见了。 我怎么看？ 你得跳下去看呢。 对， 来跳。 我自杀呀。 不能让你这样跳。 怎么办？ 给你穿上一件电子导航潜水服，再给你架小型潜水艇， 嘿， 你就可以游游大海，逛逛太平洋。 我得穿着那个服装。 哎， 那个这儿有这么一个 氧气筒， 那手上有这个 蹼， 角度有这个 脚蹼， 那我就好像从大西洋海底来的那个叫那个 叫迈克， 就好像那迈克似的， 是不是迈克？哦，您这是谁？ 迈克。 哎呀，不像迈克， 我是海怪。海怪。 去不去？ 愿意去。 到了 啊， 到海底了。 这就是海底。 首先看到的 啊， 一望无边的海底森林。 火， 这海底山脉 哦， 蕴藏着丰富的煤矿。 火， 有大量的石油。 火， 用不完的天然气。 火， 这海底岩沙 啊， 还有金银铜铁锌铬稀有金属。 火， 全让你霍霍出去了。 我听着很惊讶。 透过这清澈的海水、你可以看到鱿鱼可数，珊瑚叠翠，海花似锦、美丽的海底大公园啊！ 要在这样一个环境，我安个家该多好啊！ 行， 可以吗？ 就地取材、用海底岩石给你盖一座5层楼高的海底别墅。 我住不了那么多楼啊，我老在水里泡着。 现代化的设备，密闭的， 全是现代化的。 对， 可是我每天吃什么呢？ 太丰富了。 有什么？ 鲜嫩的梅花参、稀有的大龙虾，味美的干贝，青色的海蜇，可口的海螃蟹、有滋补的大海螺。 我可爱吃鱼。 鱼呀、有的是，伸手可得呀， 到处都有， 一抓一把一把的、你钻在那鲸鱼肚子里、你吃去吧。 我钻那里边吃去，我出得来吗？ 外行 啊， 鲸鱼一打哈士、一张嘴你不就钻出来了吗？ 哦，鲸鱼这么一打哈士我就出来了。 哎， 他要打个屁粉指不定给我崩哪儿去了。 有的是鱼。 哎，有没有文化生活？ 太丰富了。海豚为你游泳戏水，海狮为你顶球取乐、海豹为你跳高钻圈，海驴为你纵情唱歌。 这是多美啊。 怎么样？ 可是我在海底生活一个人怪寂寞。那么有没有这个啊？我也是瞎说 了啊。不，来来来，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 我在海底生活一个人多么孤单呢。 你打算？ 我的想法呢？我也这岁数了， 你说出来 能不能 啊？ 当然不可能了。 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 我瞎说。 找个对象 不可能。 有 有 有， 介绍一下。 他的性格